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从电话未开。 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二傍晚8点02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你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泽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一位漂亮的新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涵。 哎，柯涵，我们把这个话筒打开，再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涵。 怎么样？第一次作战，我们这个挑战新歌声，知道我们这节目是干嘛的吗？ 知道啊， 就专门坑嘉宾的。 就是、专门坑嘉宾吗？ 对啊。 那我今天是被坑的还是坑人的呢？ 来节目当中就得会唱歌，怎样？啊、你会不会唱歌？ 嗯，会那么一点点吧，可以说。 是一点点怎么算？ 就是不算唱得好，但是不跑调至少。 哦，那就是比我厉害喽。好，为了考验一下柯涵，今天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就会为大家准备一首他的现场演唱的作品。嗯，所以走过路过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瞬间，到底会不会跑调呢？鉴定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当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看一下，柯涵本人非常非常的漂亮。收看方式很简单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所以你的歌路一般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一般挺喜欢唱欧美歌的。 哦，欧美歌。 对，不太适合唱小清新的歌曲。 欧美歌一般都是一边唱起来一边跳的那种。 啊，我就是只唱不跳的那种。我就是只唱不跳的那种。 哎，这个坑真的是避得很好。 嗯， 那你是哪种嗓音？ 其实我的嗓音可能唱歌的时候更男性化一点吧，可能说是。 男性化一点。 对，因为其实我现在说话这感觉也没有很小女生吧。 但也没有是你哪种男性化？ 就是比较中性的嗓音，中低音的， 有点像蔡琴老师的那种。是谁？ 还真有人说过我唱歌像蔡琴，但是不敢当，不敢当。 那你敢不敢挑战一下蔡琴老师？ 哇，那是我妈妈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 好了，除了那个柯涵做客的节目呢，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做客我们节目，同样也是一位美女，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安安。 Hello， 欢迎。 Hello， 大家好。 来，安安把这个话筒离自己更近一些哈。 我的爸是在这边是吧？ 前方，然后左方、右方，所有的摄像头想看哪里看哪里。 好的。 最好我们看正前方哈。 好的。 安安要不要现在做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真慧，之前是学习美声的，然后对，现在的话， 开始做算是运营方面的吧。 学习美声的，那是那种哦内容路数吗？ 是吗？ 对对对。 哦，那所以你唱歌都是偏美声的还是会唱流行的？ 我会唱流行的，因为美声我感觉就是好像大家都不太喜欢的样子。 你们俩今天要不要现场 PK 一下？ 哇，那小姐姐是唱美声的，而且小姐姐的声音一听就很甜美啊。就完全不是一个歌路，但是真的要吗？ 我觉得 OK 的呀。 听众的耳朵真的受得了吗？ 给柯涵半首歌曲的时间好不好？ 哇、 哦、你决定吧，是你先唱还是让这个小姐姐先唱？ 那我就先唱吧，小姐姐唱了我也不敢开口了，这个。嗯、 压力好大。 先唱我也不敢开嗓了。 先跟这个安安说一声哈，我们柯涵刚才说了自己是走那个欧美路数的， 对，就跟小姐姐完全不是一个路子的。 然后那种 vocal 的声音是非常有一点中性的那种性感的感觉在的、嗯、所以接下来我们首先挑战是哪首歌？ 挑战一下王若琳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也是翻唱作品。 对，也是翻唱作品。 来吧，欢迎柯涵给我们带来这首现场的演唱。 好的， 来喽，把我们的这个音响播放吧。你可以到那边去，这样看更近一些。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You're the feel I happ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no loss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n my lif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re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you fee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很不错哎，不要紧张啊。真的吗？就唱到这里吗？ 就唱到这里吧。我觉得我很想听小姐姐唱。 好棒啊！ 我觉得唱得很好听， 真的好好听， 跟我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我以为会有各种的现场的车祸。你有参加过专门的这个唱歌比赛吗？ 没有没有。 现在还是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嘛，有没有参加过广院之春呀、啊、这样的歌唱比赛？ 啊，还没有机会，不过明年想去啊。 真的可以， 因为前两年在做别的事情。 很好奇这个别的事情是什么。 因为前两年在策划这个晚会，所以没有办法参加。 哦，那期待啊，期待你有一个好的表现，为你打 call。 哎，谢谢。 安怎么样？接下来会不会有点小小的压力嘞？ 好有压力啊。 哇，不会吧，我觉得小姐姐美声肯定，而且我听说唱美声的人，就是可能大家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感觉可能唱美声的人唱流行歌并不会好听。 哎，对， 但是并不是的。很多唱美声的人其实唱流行歌是完全另外一种风格。 柯涵可是把话给放出来了哦。 哎呦， 一会儿如果听起来感觉是一样的。 压力好大，感觉踩了一颗雷。 哎，你要不要先给大家秀一点点的那个美声的什么爬音啊什么的？ 对， 就是大家请把音量关小， 就从这里开始在说话了是吗？ 嗯，就是一小段花腔， 一小段一小段就好。嗯，毕竟是清唱的。 嗯。 我的天哪，今天直播间当中两位都太优秀了呀。 幸好我选择了先唱。 我简直想要离开。 太可怕了。 这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不会唱。 非常非常的好听。我觉得如果你要唱那个田馥甄的《花花世界》的话，应该会非常的棒。 没错， 真的吗？《 花花世界》当中就有一段这个女花腔的这个展示嘛。 啊、哦，真的我都没有听过，怎么办？你看一个唱美声的人就是这么。 没关系，上我们节目就对了呀。 好呀， 就知道这首歌曲可以回去 follow 一下了哈。 嗯， 那本时段我们现在你唱哪首作品？ 嗯。来一首舒缓的吧，传奇。 嗯、上来就传奇呀、 啊？啊，它不舒缓吗？ 传奇可是很有难度的一首作品。 对， 啊， 感觉旁边一定要喷上干冰。现在 啊，不用，不用干冰，自带干冰效果。 自带干冰， 没有。对， 来提醒一下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进行收听之外，记得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安安是如何来完成这首传奇的。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哎，活力九八二，活力九八二，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现场把这首传奇带给各位。来喽，稍等一下，这个作品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请外面导播老师帮忙看一下，这个传奇可不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点歌机点出来？然后我们这首歌暂时有些问题，要不然我们先换一首作品呈现给各位。 OK。嗯， 暗香怎么样？ 行， 哇哦，暗香， 暗香也是很有难度的， 那感觉很难。那个 暗香残留喽， 残留。 在 我的天哪，我是谁？ 好棒呢！ 我在哪里？ 我在哪？我刚才唱的是什么？ 可能是在仙境当中。 对， 特别是那段，那段哇，简直太棒了呀！ 棒， 而且这个悲恩曲的这个版本我也很喜欢听。 嗯，对， 我也超喜欢，觉得唱出了不同的感觉，更走心了。 而且你知道，你今天这个发型，包括这个妆容，感觉就自带干冰效果 啊， 就不用喷干冰了，周围都。 哇，好开心啊！ 非常非常的仙气。所以你唱歌唱很久了。 嗯，其实我没有唱过通俗，通俗就完全是我很喜欢，然后自己去， 所以柯涵一开始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唱美声的人，然后去唱流行歌曲会有点不适应，你有过这个阶段吗？ 有的，他其实很有痕迹感在里面，就是很多可能身边的朋友就说你的美声感太严重了，就是你可以把声音可能再放下来一点。 但是想做到挺难的哈。 对，因为从小可能那个发声就在那个位置上。 你唱美声唱了多少年？ 唱美声我就是从小，我一开始是学民歌的，后来很喜欢歌剧就才转的，也就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学美声。 所以你转了两次，等于说一开始是民族唱法嘛，然后转为美声。这个唱腔其实 对， 唱腔其实就已经发生变化了。 是因为一开始我是很小的时候，妈妈很喜欢送那个送走音，然后我妈妈会说你去学，然后我就去，很小的时候去学，后来学着学着就没有再学了。 我的天哪，那你现在还能来一段比如辣妹子什么的吗？ 为什么要来辣妹子？ 我很喜欢这个作品。 就是我学了美声之后，感觉就唱不了民歌了。 这是第一个阶段。 对，唱不了了。 当时是因为这个花腔喜欢上的美声吗？ 我在上大学之前，我不知道我可以唱到这么高的音。就是上了高中，上了大学以后，老师在开声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能唱到 high F。然后我也就天哪，我竟然可以唱到这么高。 柯涵你在看什么？ 我在想 high F 是天有多高是吗？ 得到多高了去。 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原来这就是花腔，我当时就没有什么概念一开始。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非常的兴奋的，妈呀，我可以唱这么高的音，可以唱花腔，简直太酷的一件事。 其实我很不开心，因为当年考学的时候，就很多身边学唱歌的，他们的嗓音号就比较大。我是属于小号花腔，对，他们就就是超有震撼力的感觉，然后我就一点点，但是唱花腔基本上都是这种小号抒情。 哎，但是有一些就是唱歌这个调啊，包括音非常高的女生，有时候会比较羡慕音很沉的、很低的女生那种感觉，比如说柯涵一开始上来带来那种状态。 他的低音是我够不到的，就是 不会吧？但是，反而有时候像我这样的嗓子就会很羡慕啊。 那对呀，就是因为得不到的， 得不到的永远是 最好 的。 哎，那你们俩要不要现场 PK 一下？你来个 high F， 你来个最低音。 现场 PK， 不要了， 现场可能会变成一团糟。 友谊的小船就这样翻了。 好的，跟前面呢，我们听到了《暗香》这首作品，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传奇带给大家。我们来试试这首传奇有没有。可能感觉传奇的起来， 干冰走起来了， 干冰走起来了，灯光 没了 啊！所以 我们的传奇到此结束， 浪费了是吗？ 好的，但是呢，我们有更高级的系统。熟悉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除了可以通过伴奏带，更好的方式是当当当当当。稍后呢 ，MV 当中又会出现了。所以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走，那柯涵会不会唱那个传奇？ 泽华师哥为什么每一次都要坑我呢？ 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在底下做一什么合音小天使。 我们两个吗？ 对， 所以 画面可能会很惨哈。算了，还是听本人来吧。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安安带来传奇。 我们一起来吧。 这个版本呢，也是一个现场的版本哈。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 厉害了，我亲自给你打 call。欢迎各位收看视频的朋友们，记得打 call 哟。 是打 call 了， 特别想采访一下。 嗯， 很多人在演唱这首作品的时候，心里都是非常紧张的，很怕唱破呀，很怕唱不好啊。你在演唱之前心理状态怎样的？哎，是这种吗？ 我在演唱之前想的是那个人。 哦，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哇，那你这样害得我们这个八卦心不得不起来呀。是谁呀？谁呀？谁呀？ 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所以唱歌一定是要带着对象的对象感来唱的，对吗？ 对，就是一定要有代入感。 有、哎、我就说嘛，这首歌曲也听起来那么的甜蜜的感觉、 啊、 哎，那是不是因为你之前有这个唱美声啊，有包括唱民族唱法这样的经历，所以你在唱这种歌曲的时候，其实王菲在这首歌里面这个调门很高，然后包括那个转音、 嗯、 如果没有接受过这些方面培训的话，是不是会有些难？ 嗯，我觉得可能在音高上会有点难。 那你在音高上是没有障碍的哈，在这首歌曲当中。 对，就是如果他有更低的音，我可因为王声的那个音色的话，而且他的歌曲整体我都可以去唱。 哦 啊、但是如果你说邓紫棋的什么歌特别低，他音域太宽了，我唱不了。 我们今天歌单当中呢，也是本人哦，安安本人哦，还准备了邓紫棋的作品。所以是自己给自己使绊是吗？ 对，但那首歌我很喜欢 啊， 就是感觉听了心情很好。 是不是因为这首歌曲当中感觉没有那么宽，窄一点？ 对，所以我选了一首相对窄一点的歌来挑战一下自己。 哎，柯涵， 哎， 就是如果你要有这个安安这样的嗓音、 嗯、 然后你会选择走入音乐行业吗？ 会呀、啊、当然会，因为其实真的我觉得音乐是一个能够让我非常解压的一个方式。 嗯，你未来会想要进入到音乐圈吗？比如说如果有机会。 因为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它可能真的是需要从很小的时候就奠定乐理知识啊，包括很多的基础 啊， 但是我没有。 安安正好都有。 对啊，所以这就是， 所以柯涵的意思是你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天赋？ 对啊，一定要、 嗯， 多加的， 就是我现在只剩下发自内心的喜欢，就是总有一些歌能打动你的心，然后心就在颤的感觉。 哎，这今天是有领导在看吗？为什么回答这么官方？所以你压根就没有想过参加什么比赛呀、去出道啊什么的？ 我很小的时候想过。 多小？ 大概初中。 啊，那时候想做流行歌手还是？ 想做那种 晚会歌手， 小天使歌手，就是那种 什么 就是奥运会歌手，对吧？ 比较空灵一点的那种歌。 那不是小朋友的时候才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对啊，我那会儿也挺小，因为我比较幼稚。 所以你初中的时候想做的是就小孩子的那种。 对，因为我的音色老师后来说会感觉很干净，就是很纯粹所以我唱一些这样的歌会更好的展现自己的声音特色。 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说想成为一位流行歌手。 没有，后来因为流行歌太走心了，然后就越来越喜欢。 流行歌太走心，你是那种边听歌会就稀里哗啦流泪啊？ 是的，我经常就哭得不行。 哦， 就 真的呀？ 啊，可能最近心情很好，突然间听了这首歌就流泪了。 哇哦，这深夜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吧？ 最近有哪首作品让你深深的为之触动？ 最近一年吧，我都听《浪费》还会哭，就是对。这当然也是跟某一个人有关系。 是传奇的那个人吗？ 啊，对呀，先是传奇，后来又浪费，就其实这是相关联的。 哇哦，接下来就会变成我们的爱情专访哟。 对，喜欢就是听感情类歌曲的小伙伴们，可以走一下这样的历程。 先从传奇入门。 稍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现场的来演唱林宥嘉的这首《浪费》，所以你现场唱的时候会落泪吗？ 应该不会了，应该不会了吧？不会。 要不要给你准备小纸巾？ 给我准备眼药水吧。 女生通常这样说的时候就一定会，我跟你说， 对啊， 大家一定要锁定好。 对， 嗯，没有没有，因为真的就是变得更坚强了。 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稍后再把这首作品送给各位哈。其实那个安也是参加过不少的节目的，是不是？ 对，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在大连，就是有一些落地的导演会找，就是有比赛，然后我就去陪着朋友参加，然后当时就参加了中央三台的黄金一百秒。 这样的故事我最熟了， 就是陪着朋友去参加， 原本自己根本不想去， 结果导演把自己给选走了。 真的，然后我特别对不起我那个朋友，在这里我跟他说一声道歉。 你看你看你看， 这样的故事发生。 但是真实的存在的故事， 真的存在 啊。然后那个时候是先有导演发现到你的嗓音， 对，因为当时我们正好在大连赛区的青歌赛刚比完，然后那个我的朋友说快去，我们那个导演喊我来着，然后我说那我陪你吧，反正一起要吃饭的。 所以后来那个朋友跟你绝交吗？默默的把你给杀黑？ 没有，他还是跟我很好的。 好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安安的很多好听的作品，但如果你要喜欢他的话，记得可以关注一下他。 对，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名字就叫安真慧，然后也可以关注我的一直播，我有的时候也会在一直播上和大家一起玩耍的。 好的，稍后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挑战他觉得很难唱的邓紫棋的作品，以及那一首可能会现场流泪、现场泪奔的《浪费》。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8.2 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等会儿见。 年轻的声音。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有两位非常漂亮的美女，首先是我们的嘉宾主持柯涵。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涵。 哎，唱歌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但是今天有点害羞，下回你多唱两首啊。 好。 主要也是我们今天嘉宾太给力了。 对，主要是今天嘉宾真的让我没有办法开嗓。 啊、之前学过这个民族唱法，后来觉得不过瘾，要唱更高。 对，就去学美声，然后现在 嗨 F， 我的天哪！ 就是那真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天，都感觉看不到头。 哎，就是我们今天的美女安安，欢迎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真慧。 对，自己叫安真慧哈，不叫。 对，我叫安安，也可以叫我安真慧，这样安安更亲切一点嘛。 哎，这个有一位朋友说呢，安安好美哦。 啊，谢谢，给你一个么么哒。 哎，可是这段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甜。 对啊， 甜美露数的。但是接下来这位甜美露数的小姐姐马上就要泪洒直播间了。刚才呢是唱传奇的时候想到了一个人，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然后说接下来要唱这首浪费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想到这个人。 是的， 不一样的画风。 就是感觉每一首歌都会想到每一个人。 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 每一个人吗？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可能会想到一个人，别人会想到不同的人。希望大家可以在心中想象一下那个人。 所以嘛，他想的还是同一个人 啊。 做好准备了哦，现在笑得那么甜美，稍后呢可能就会哭了哦。再度的提醒大家，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下活力982，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马上浪费。 最后那个头发往后一缕的那种感觉，就很像在拍着 MV 一样，就有一种凌乱的那种美感。 御姐范儿出来了吗？ 而且我感觉小姐姐在唱的时候，能看到她眼里好像有一点点泪光闪烁了。 我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最后那一句的时候，突然间一停顿的时候，那一个停顿的时候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情， 强颜欢笑的表情， 然后一种想要叹气的感觉，是那一瞬间，整首歌我觉得是不是就那一瞬间突然间的想到了一点点什么什么东西。 其实整首歌都会让我想到，因为他的歌词就写得非常走心，但是可能已经被我唱麻木了。 对，因为我在看演唱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想要哭的感觉在。 对，就是可能已经过了那个劲儿了。 但我发现很多女生很喜欢这首《浪费》。 对，就是很走心啊。 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 对 一生。哎，反正我还有 一生 可 以 浪 费。 对， 然后我有一点点倔，然后因为我是金牛座，就真的很倔。 跟星座没有关系哦，你倔就归你倔喽。所以你是一个在感情当中会是一个非常淋漓尽致的女孩子吗？ 不会。 不会。 因为会害怕受伤，所以去闪躲。 哦。 然后可能不会去百分百的去 所以你心理防线是比较高的。 对。 想要进来很难。 是的。 但是走进你的围城当中去的话，你应该就彻底的把你自己完全的释放给这个人。 对，就很恐怖，强塌了。 所以你每一次如果但凡感情受挫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伤的一件事情。 对，可能要缓个像歌词里什么五六年之类的都有可能的。 对，因为我刚开始记得一开始一上来就唱到六年这个数字。所以上一段感情也是有六年吗？还是让你伤了有六年的时间？ 我觉得他这个六年只是一个非常夸张的说法，就是可能你有的感情只是有一年或者是半年甚至是一个月，但是他让你内心的程度可能有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 哦，所以你还有感情是一个月的。我去捕捉到这一个细节。 我抓到这 没有。什么听不懂？没有。 真的是不知道在讲什么呢。 真的是，我还是个宝宝。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是《浪费》，然后呢接下来带给大家的就是邓紫棋的作品，好不好？ 好的。 他之前说哦， 有点难。 难点是邓紫棋的低音部分。 那首歌对我来说有点难，唱不好你们不要打我。 而且它是音域很宽的那种嘛。做好准备了没有？ 但我觉得安安能够 hold 住的。 我们一起来吧，这首歌很热闹。 一起来， 一起来，我们就给你打节拍就好了。 不要，我们一起来嘛。 来，我们先走着，会唱的朋友一起哈。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一起来红蔷薇白玫瑰。你要不要站起来？可以跳的哦。 说不出说不出一句话，连我自己都很惊讶。面对最熟悉的你，曾经最熟悉的你，哦，我竟如此害怕。我说不出口，你能不能别走？留不住你曾对我的温柔。此刻我忐忑的心，你勉强的表情，爱情到底是怎么从美丽慢慢凋零？每一个夜晚我都还梦见你，也看到天真的自己，还记得我们当时如此相信，月亮会一直带领往幸福的路径。爱我，梦里鲜红，大家唯一只眼是苍白 完全没问题， 真的， 哪里唱不好了？ 哎，但我讲真，第一段的时候可能还是稍微有点高，起的有点高，但第二段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降低了，而且我觉得第二段的时候已经跟邓紫棋的音色有些地方听起来都有些相像的地方了。 真的吗？好开心啊。 好了，我承认我错了，有朋友说这是专业的人士啊，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之前没有预告？OK， 之后再来的话一定好好的给大家做预告。 好的，谢谢哦。 而且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确实是专业的，之前呢学过很多年的音乐，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你好的一点是你的心态还挺好的。 嗯， 一般有才的会都想说我要不然我做不了幕前，那我做幕后，我去写歌什么的。 嗯，其实我真的有这样的想法，我最近真的想去学作曲，因为我感觉我的内心里有很多歌曲，还有就是很多想法，想去把它写出来然后唱给大家听。 所以你之后会慢慢的开始发自己的作品出来，有可能啊。 对，我可能先去学一下作曲，然后希望可以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写出来。 其实我们今天听到的歌单类型挺丰富挺多元的。 嗯， 你个人是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啊？ 我个人是 喜欢，如果自己去创作的话， 自己创作的话应该会悲伤一点，然后走或者是清新一点的路线啊。什么好想你也有可能啊这种的。 你唱好想你应该会很好听。 对啊， 还可以。 要不要来一小段清唱的那种？ 这里可以。 可以啊， 可以 可以点吗？ 看看有没有那个朱主爱的好想你，我们试一下啊，如果有的话我们点一下。 然后不要脸的卖个萌。 真的唱得很好，不要太谦虚嘛。 喵喵喵了，对吗？ 真的。 哦，那首歌我也超喜欢。 喵喵喵，你也可以吗？ 那个很适合。 那个很喜欢，但是感觉那首歌整体唱下来就没有那，就是一小段好听。 喵喵喵，有一部分的哈，让我来找一找，一会儿可以出一小段的那个部分在。接下来带给大家的这首作品呢，其实难度也挺大的，但是也是很多人很喜欢黄龄的一首作品。哎，来了来了来了。 嗯。好想你， 来直接播放吧。欢迎四叶草女生。 哇， 安真慧给我们带来好想你。 好想你哦。 哇哇哇哇，太甜了呀， 酥掉了 呀。制作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 我的天哪， 酥到心里面去了。 柯涵，你要不要来一段？ 不要，我 就音域非常宽广的那种。 我不会毁了这首歌的。 小哥哥，小哥哥，快来快来， 好想你，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我 真的好想你哦。 感觉直播间都充满了粉丝的泡泡， 真的，大家为什么没有各种点赞？啊、然后想要给我们留言的，赶紧随时留言。 是不是我唱的不好？我不开心了，为什么没有赞？ 小姐姐都不开心了，一会儿不给我们脸唱了。 嗯， 好，接下来我们直接把话锋一转哦，前面是这样的《好想你》的风格，接下来就是黄龄的风格喽。 啊， 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直接就开始喽。 我都忘记了，你这在考验了我的实力，真的是。 瞬间切换180度的感觉哦，需要一点点的准备时间吗？ 啊，要。 我们找一下歌词的时间，好不好？ 嗯 嗯。在座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安珍慧小姐姐在节目当中是如何完成这两首歌曲的180度大翻转的。 对。 啊。现在好了没有？ 嗯，有点慢，我不是故意的， 主要是歌词的问题了。 而且小姐姐的嗓音，刚才其实我有偷偷摘下耳机来听了， 啊， 小姐姐嗓音其实没有那么甜，没有那么窄的，只是可能过麦了之后，可能听起来会稍微那么一点，但是现场的清唱真的非常好听。 哎，你这样一提示，一会儿我也要把这耳机摘下来听一下， 对呀，所以刚才前面几首我都有偷偷摘一边然后听。 而且你看现在这小女生写的这个歌词哈，真的是不太懂，什么叫做？西北西北好想你， 就还有东南东南好想你。 对呀、啊，为什么东南东南？好了，怎么样？ 好了， 来，三二一，哇哦！ 有没有想跳舞的感觉？ 想跳的一起来跳哟！ 一起来跳。是悠悠一抹斜阳，多想多想，有谁懂得欣赏啊？有蓝蓝一片云窗，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它。是绵绵一段乐章，多想有谁懂得吟唱它。有满满一幕柔光，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 快活，反正有。 太好听了呀， 好想要一个痒痒挠来挠一挠痒。真的好痒呢，心里。 今天这期节目简直了，看完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有朋友说啊，这个旁边女主持好漂亮啊，她在哪里做什么节目的？你看今天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有时间常来好不好？ 好啊， 下回你也多唱一点。 好， 然后有朋友说哇，这是嘉宾简直唱得太专业了呀，我觉得我今天可能全程都是打酱油的，大家可能全程都想把我撵出去。好啦，今天请来的是安真慧，如果喜欢她的演唱，喜欢她的作品的话，可以关注到她。 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就叫安真慧，然后也可以关注我的一直播啊。对， 一直播有时候也会出来唱歌给大家听哈。 对，就是因为现在没有太多机会唱歌了，所以希望通过一个平台， 就大家多去给他点人气啊。 是的， 多留言就会随时唱歌给大家听了。当然也欢迎安安有机会的话多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真的很喜欢。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环， 我是柯涵， 我是安安。 好，祝大家晚安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拜拜 拜拜。Pick it up like a car.